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 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光临来上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刚刚听到的这是最新版本的编曲的编跑奔跑，说和最开始的这个原版节奏上有些区别，如果听原版的话，那个律动感会更燃更强一点。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来公众平台上报道了，比如说水与火的缠绵、圆圆 Cherry、 雨香，还有费劲、根根以及和平哥张莹都来报道了。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还是一份生日祝福，说句心里话，他给我留言说今天呢是另外一位听友费劲的生日，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为他点播一首 Sandy 林忆莲的《诱惑的街》，想告诉他日子在不同的空间流逝，想念在不同的时间来临，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我只希望在节目当中告诉你我依然很挂念你，我也希望把这样的祝福送给你。在12:08说句心里话，在今天8月15日这个日子，要把这首《诱惑的街》送给费劲，祝你生日快乐。 Thank you. 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血里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 一个男人给另外一个男人点播歌曲，送了一首《诱惑的街》，这样的祝福耐人寻味啊。还有一位啊，能看出来费劲这位朋友呢，还是很多人都在挂念你的生日。刘刘刘应辉也说今天呢也想祝费劲生日快乐，虽然名字叫费劲，但是一点都不费劲，每天呢带领我们好好的听广播，特别的开心，特别的体贴，此刻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干杯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在奔四的道路上一切顺利。欢迎各位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最想点播的一首歌是什么。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你希望把这样的祝福，把这样的音乐和想念一并的送给谁？在北京上空，我会争取替你用音乐传达出去。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温小北428，他想点播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他说那年呢，我为了唱好这首歌给一个女孩子听，整天都在宿舍里面来练习啊，宿舍的舍友们都说我变了，甚至是有一些疯狂。现在再回想起来，这段记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忘，我的青春跟这首歌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此刻也想在节目当中通过这首歌曲送给这个女生，想告诉她，祝你新婚快乐，我喜欢过你，我也爱过你，而且是深深的爱过，我知道那个时候对你的爱情是真的，此后不管你和谁在一起，我也会要真心的祝福你。12点14分，温小北428想要送给曾经一位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女孩子，送给她这首歌《你那么爱她》。 直到爱消失，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是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只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 下，是不是你要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此刻我们要为各位分享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这个叫做李丽安，他今天想点播歌曲分享自己的心情，因为在暑假的时候别人都已经回家了，但是他依然要在图书馆奋战。李丽安说，今天呢拿着电脑和书本在图书馆，打开手机来听广播节目，买了一个手撕面包，准备坐上它一下午，然后把手边的工作计划、学习计划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核对。别人都回家过暑假了，但是我和少数的同学还有一些外国留学生都在学校里面，有的人打工，有的人复习考研，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以后我们自己可以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李丽安此刻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莫文蔚的这首阴天来送给自己，希望能够为接下来的下午的学习加加油。 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一他永不会减，除了提醒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好几年

成都站将于8月25号19:30在四川省体育馆举办，范玮琪的治愈曲风将再次来袭。2018张韶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合肥站定在了10月7号，十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本场演唱会的门票将于今天13:58通过官方售票平台开启预售，喜欢 Angela 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下半时段呢，你依旧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我们来在节目当中来点播一首歌，我替你送出这样的想念和祝福。同时你也可以告诉我你最想把音乐当中的哪一段故事拿出来，把哪一段心事拿出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想知道是谁拿到了七夕大奖，隔空为心爱的人送出爱情的祝福吗？想知道8月17号主持人思萌会带着您怎样对心爱的人表达浪漫吗？请关注每个工作日12点播出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共同见证七夕节从天而降的爱的惊喜。倒计时第三天， 倒计时已经第三天了，从这两周的时间我们征集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真爱伴侣来为你过一个七夕难忘的纪念日。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确定了一对，在今天的时候跟大家稍微的透露一下，我们会联系电话联系到这位姓于的男孩子，这位男生他呢想在七夕节这一天给自己的女朋友一个难忘的纪念日，同时还要过一个生日，所以说我们将会在8月17号中午这天的下午，具体出发时间以及视频直播的时间，我会在当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预告一下。到时候会为他一起来见证，我们通过视频，通过镜头来为他祝福，为他度过一个难忘的这样的纪念日。在这一天呢，我将会乘坐凹凸租车提供的浪漫专属车辆玛莎拉蒂，来带上这位余姓的男生，为他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同时还会在现场为他赠送一份价值5000元的黄金饰品。那本次活动大奖由中国黄金真如金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晚心耳钉一对。中国黄金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时也要感谢中国私家车共享领导品牌凹凸租车为本次活动提供用车支持。中午，今天是倒计时第三天咯，所以很多朋友到时候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听到我在节目当中的预告，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到哪位男生是今年的这一次的七夕节幸运儿，我们来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替他送给他的女朋友。半点之后的这首歌来自给我一本书的点播，初爱。 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

会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红豆糯米圆子酥油饼，很长的名字哦。这位朋友在公众平台上留言说，今天想在节目当中临近结尾的时候点播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送给自己的老妈。平时呢一打电话就是催着老妈去做各种体检，也不知道老妈现在烦不烦我啊，嫌不嫌我唠叨。但是我想点播这首歌，点播一首她最喜欢的音乐，想告诉她我真的很关心他，也很挂念他。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森同学的点播，希望能把这首歌曲送给最近新上映的电影，其实是想送给要一起去看电影的一个女孩子，来自姚贝娜演唱的这个版本矜持，用这样的歌为你们做一个助力好吧。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于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猜疑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命第一次我放下矜持，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命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来自杭州的丝绸，